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4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43。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说真如若常若无常，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若常若无常，说真如若乐若苦，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若乐若苦，说真如若我若无我，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若我若无我，说真如若净若不净，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若净若不净，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是行布施波罗蜜多。复作是说，行布施者应求真如若常若无常，应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常若无常，应求真如若乐若苦，应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乐若苦，应求真如若我若无我，应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我若无我，应求真如若净若不净，应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净若不净，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是行布施波罗蜜多。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真如若常若无常，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常若无常，求真如若乐若苦，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乐若苦，求真如若我若无我，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我若无我，求真如若净若不净，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净若不净，依此等法行布施者，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乔世家，如前所说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说苦圣地若常若无常，说极灭道圣地

若常若无常。求四境虑，若乐若苦。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乐若苦。求四境虑，若我若无我。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我若无我。求四境虑，若静若不静。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静若不静。依此等法行布施者，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教释家，如前所说，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复次教释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说八解脱若常若无常，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说八解脱若乐若苦，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说八解脱若我若无我，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说八解脱若静若不静，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静若不静。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布施，是行布施波罗蜜多。复作是说，行布施者应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应求八解脱若乐若苦，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应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应求八解脱若静若不静，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静若不静。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是行布施波罗蜜多。教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求八圣处求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求八解脱若乐若苦，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求八解脱若静若不静，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静若不静。依此等法行布施者，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教释迦，如前所说，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复次教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说四念住若常若无常，说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常若无常，说四念住若乐若苦，说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

相似精进波罗蜜多。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安忍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安忍波罗蜜多。若以我教而修学者，当速住于初即喜地，二离垢地，三发光地，四宴会地，五极难胜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会地，十法云地。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即十分想教他修学安忍波罗蜜多，是说相似安忍波罗蜜多。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境界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当速住于初即喜地，二离垢地，三发光地，四宴会地，五极难胜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会地，十法云地。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即十分想教他修学境界波罗蜜多，是说相似境界波罗蜜多。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布施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当速住于初即喜地，二离垢地，三发光地，四宴会地，五极难胜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会地，十法云地。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即十分想教他修学布施波罗蜜多，是说相似布施波罗蜜多。复次，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说净律波罗蜜多，或说精进波罗蜜多，或说安忍波罗蜜多，或说境界波罗蜜多，或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速超声闻及独觉地。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即十分想教他修学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复次，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或说净律波罗蜜多，或说精进波罗蜜多，或说安忍波罗蜜多，或说境界波罗蜜多，或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速入菩萨正性离生。既入菩萨正性离生，便得菩萨无生法忍。既得菩萨无生法忍，便得菩萨不退神通。既得菩萨不退神通，能力十方一切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由此速即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即十分想教他修学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诸菩萨种性者言：若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获无量无数无边功德。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作如是说。是说相似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诸菩萨种性者言：如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无余涅槃，所有善根皆应随喜，一切合集为诸有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作如是说。是说相似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卷第145。